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多位专家获悉，中国2030年或实现载人登月计划。4月26号，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，五一期间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的出行燃油成本将增加。意大利一名彩民花2欧元购买了一张意大利超级乐透彩票，一举中了1.3亿欧元的头奖。加拿大多伦多近日发生的汽车蓄意冲撞嫌疑人案件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表示，尚未收到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伤亡的报告。据预测，2018年到2020年，北京海淀区适龄儿童入园缺口将达2.96万个。应对这一形势，海淀区近日发布第三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。2018年，北京征兵年龄男女兵均为17到22岁，男性大学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。今年北京市征兵优待政策的经济补助补偿标准比去年提高了5.2万余元。日前，歌手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主宣传片正式曝光，演唱会从视觉到舞美全程斥巨资打造，只为营造一场属于年轻人的新粉音乐盛宴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出的都可给你猜透，令我发觉开不了口。你那眼角斜望着我，令我心动，让我心跳。想讲的不敢跟你讲，总怕进退不得的迷惘。每次偶尔遇到遇上，令我失意，让我失控，令我失意。怎样坏，但已跨过疆界。Oh 去不再，花花世界这么广阔，就算天那样大，画住景怎样卖，难以跨过疆界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